字生词背状最近看样子保证眼镜着急周末准时画报杂志胶卷糖什么的方便面黑人民带树岛病人面包